好，那在第一个板块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也是关于这个求职和创业方面的一些新消息哈，大家可以多多的学习。首先第一条，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概念，是说多项潜能者的五项优势。 嗯，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多项潜能者哈。 什么是多项潜能者呢？ 这个很像我们说的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没错。 就是说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广泛的技能，比如说你是学会计的，但是你还会画插画。比如说我是搞播音主持的 啊，怎么着， 我还会这个， 你还是游泳运动员 对 啊，是不是 就是可能没有这么专业吧，但是就是说多项潜能者呢，他有多项的技能，能够整合不同领域，适应力强的通才，是这样的一种人才啊。 哎， 就是在职场呢，这种人要比专才更受欢迎。 哎，这个呢是职场教练艾米丽瓦普尼克的观点，他在这个《变长人生》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啊， 嗯， 多项潜能者。人们通常认为呢，那些拥有多种兴趣和技能的人啊，样样通，样样松啊，也就是说这个就好像什么都了解一点，但什么都不太精啊，在精通程度上不如专才。瓦普尼克认为呢，多项潜能者能够交叉使用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深入了解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继而转为独特的专业能力。 嗯，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很近，你觉得有没有？ 和我们很近吗？我们是多项潜能者。 我们是多项潜能者，对吧？ 你有什么多项潜能？ 那太多了呀，对吧？洗衣服、做饭啊，对吧？ 吃喝拉撒是吗？ 啊，对吧？这个哄孩子，然后这个是吧？什么孝敬父母，然后什么对媳妇好，然后啊，对吧？这叫都叫多项潜能者，是吧？当然说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嗯、 其实呢，我们为什么会说我们的专业？哎，我跟爽爽我们俩觉得就很自豪，我们觉得跟这个标准靠得很近。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得益于节目对我们的一个帮助。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起码啊，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创业者，或者在职场啊，在求职不同岗位的啊，或者正在做的在不同岗位上的这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吧？你看我们跟大家聊过，你比方说做餐饮的有。是吧？然后这个做传统行业的也有，对吧？互联网行业的也有，然后做这个泛文娱产业的也有，对吧？电影导演也有，当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啊，什么演员也有，歌手也有，对吧？那么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就会在跟我们嘉宾互动、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知道哦，他的行业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行业他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的行业过去是什么样子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会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很多。可能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上，大家并不是那么特别容易接触到的一些点、一些知识、一些专业知识。 是的。那多项潜能者究竟拥有哪些优势呢？在这本书里， 第一个是吧，说的就是 对，它可以融合各种想法啊。多项潜能者具有优秀的合成能力，能够将不同的概念结合起来，产生新的想法。 对喽。 那哈佛商学院的副教授、创新学者卡琳·拉哈尼他也解释说，他说参与解决问题的人越多元，问题呢就越容易解决，因为人们面对和自己专长不太相关的领域时呢，往往会用自己擅长的方法来解决。 哎， 这个时候呢，多项潜能者涉猎的领域很广，能够想出具有新意的解决方法。 哎，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跨界吗？ 对呀，其实啊，其实就是一个大概通俗的讲啊，就是一个跨界的概念，对吧？你比方说前段时间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对吧？哎，我觉得前段时间来的跟餐饮的这个创业者挺多的啊，是吧？你像这个和苑的这个总厨啊，然后这个 CEO 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 你看我们 杜阳火锅的 上周聊的是 郭总啊， 对 啊， 这周聊的是咖啡，对吗？ 对呀，啊，对吧？然后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在工作或者说创业当中遇到一些什么瓶颈的话，哎，我们是不是先吃一顿再说？ 先吃一顿， 先吃一顿再说，是吧？先抚一下自己的心情。 吃的时候比较有助于我们头脑风暴，对吧？ 哎，比较注意 滋养了脑细胞之后，脑细胞不灵不灵开始迸发这个小火花。 哎，对，或者说是吧？然后大家这个我们喝茶的时候聊一聊茶的文化呀，对吧？然后日本的是什么样子的，韩国是什么样子的？哎，说不定就会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哎，然后产生一个灵感，我这个问题当下遇到的就能解决。 是的，多项潜能者呢，能够轻松地调用他在各个领域所积累的这种知识和一种逻辑。 哎， 我觉得呢，也是一种看待世界的不同的方式。 嗯， 你比如说，艺术家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和这个程序员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可能就很不一样。 没错， 比如说这个艺术家看待世界，可能就是包括很多的颜色呀， 很感性。 对，很多的这个表达，但是程序员可能看待这个世界 逻辑 全是代码， 没错， 全是代码。 哎，对对对，啊，就我为什么说啊，就是我跟这事儿就是挺激动，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多项潜能者，对吧？然后第二一点就叫具备快速学习的能力。 快速学习的能力 还是刚才跟大家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对吧？那我们节目当中可能360行呢可能没有那么全啊，但是呢确实来了很多行行业业的这个啊，这个在职场当中呢然后正在创业的这个啊小伙伴们，但他们呢领域我们不了解呀，对吧？那不了解，我们作为主持人我们节目也得做呀，我们也得跟他们聊啊，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就需要通过那比如说我们查阅资料啊，或者说跟嘉宾的沟通啊，对吧？或者说请教一些专业人士啊，我们去快速掌握学习他们领域当中的一些知识。 是的，是的，哎，然后呢得以和他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频道啊，去平等的这样的沟通。 哎， 快速的学习能力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多项潜能者，对于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每一个年轻人我觉得都特别重要。 哎，对， 你就看看每年这个新爆发出来的这个新的科技和新的产品，都需要你去学习怎么使用。 对 吧？哎，这个阅读说明书和学会去使用一个新产品的过程，其实就是快速学习的过程。 没错啊，你看这个书的作者瓦普尼克就认为，多项潜能者之所以能够迅速掌握许多概念与技能，是因为呢，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吸收和理解新事物，然后呢还有对着迷的事情啊充满了热情，会花上数小时去研究，还有快速的阅读书籍。 我们叫这个叫专注力，对吧？ 哎，专注力，对，然后在探索这个新兴的兴趣的时候呢，他们很少从头开始，因为许多技能都可以跨界就是领域，通用。 是的 啊，然后这个在艺术上呢我们可以叫为通感。 中国有句老话叫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嘛， 是吧？ 对， 一点即通。 对， 那第三点呢，说多项潜能者会有超长的适应力，那他会根据这个雇主啊还有客户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技能，在各种活动之间呢灵活转换，在快速发展且不稳定的大环境下具备适应能力，让他们更能随机应变。刚刚孔文说了，说哎，我们的这个岗位哈，这播音员主持人，其实就属于多项潜能者。 没错。 那我就看过这样的一篇调查研究，说在美国啊，这个基本上这个播音员这个岗位，就主持人这个岗位， 老爷爷， 不是，就是他们这个都会有第二职业，就特别像冰岛足球队。 冰岛足球啊，对。 对吧？这个某个导演也来踢足球，变成门将了。某个前锋其实是开这个卖钓鱼竿的，对吧？开店的。那在国外呢，就是主持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闲暇的时间，比如说节目不播出的时候，那他通常呢都会去开发自己的副业，叫第二职业。这个其实就是多项潜能者的一个表现。 哎，然后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叫从大局思考啊。瓦普尼克就说了，说当多项潜能者了解事物的不同面的这个层次之后，然后会去思考和观察啊，不同事物之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呀，如何相互作用的呀，啊，广阔的视野让他们能够发现系统性的问题，这也是一些专家所不具备的。因为专家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有的时候会用单一视角来看待很多的事情。 那第五个呢，是说多项潜能者他有这个联想与翻译沟通的能力。比如说呢，他会和各行各业的人来往，强烈的好奇心让他们擅长倾听。那瓦普尼克认为呢，这意味着多项潜能者可能在不同人之间的翻译和沟通，帮助建立连接方面，哎，非常的擅长。那使用对方的语言来交谈，也成了一种了不起的优势。 哎， 这不是说咱的吗？ 那必须的呀，对吧？你看，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就比方说，有次在我们节目嘉宾当中啊，来了咱们北京， 你这个你接触的就是觉得这个和你行业最远的，你觉得最陌生的这嘉宾是做什么行业？ 最陌生的行业啊，最陌生的行业，我觉得应该是律师。 啊，律师你觉得比较远呀？ 对对对，因为很多很多，比如说涉及到一些专业的啊，行业的法律法规，那么你自己如果说不在那个领域的话，你可能确实不太会了解。啊，那比如说可能我们稍微熟悉一点的，你比方说，哎，这两口子什么婚前财产什么，这婚后财产应该怎么分呢？这个可能大家耳濡目染的，然后会有一些 属于民事诉讼。 哎，对，但是法律的这个 比较专业 啊，对对对，然后每个细分领域都有不同的法律法规嘛。对，然后刚才要跟大家提到的是，你比方上次有一次来到了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在咱们北京市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心理学方面的医生教授专家 哦，心理学方面你觉得也离你的专业比较远呀？ 因为就是我们聊到了抑郁症。 哦， 对，然后聊到抑郁症，就是说抑郁症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嗯， 它的初期的时候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产生抑郁症呢？ 为什么会产生啊？初期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 嗯， 然后我们在专业的医学角度，在初期的时候，怎么样采取对症的一些疗法，然后在初期的时候就给他、就给他打回去，就给他扼杀掉。然后就说了一些很专业很专业的一些专业的术语，然后 确实心理学有的时候在这个咨询和治疗的这个领域 哦 是有很多比较专业的名词。 对，然后聊了一些、哎呀，我说哦，我说我大概能明白，我说您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说就好比比如说阿雷、我打俩喷嚏，是吧，感觉要感冒，这个时候呢我多喝两杯白开水，我这感冒就不再有了，就好了。我说是不是这感觉啊？都是你形容的非常贴切，说就是在这个我们比如说这个，如果说你感到比如说心情不快啊，或者说这个产生一系列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采用一些专业的心理学方面的对症干预治疗的话，那么让你能够保证健康的心理啊。这个时候比如说说了一大堆的什么就是专业的这个医疗术语啊，我说就是跟感冒之前多喝点白开水，就别感冒就得了呗，就是是这个意思，通俗可以这么理解。 那我跟孔文分享一下我在节目中遇到的跟我的工作离得非常非常远的这个来自这样的行业的嘉宾吧。确实是真的没听过 啥， 比如说做这种城市垃圾的排污和垃圾的分类处理的，在这个进行排污了之后进行再利用，把它做成这个肥料之类的。我觉得这种应该说是这个我们城市的清道夫吧，这样的一个行业真的是离我的工作挺远的，尤其是他们会用到一些很专业的化学方面的技术。这个是我真的特别不了解的。然后 但是你知道，如果废品回收的话，这个卖废品铝制的这个易拉罐比铁的要贵，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有没有生活？难道你们家没有易拉罐吗？ 说明这个行业离你的生活比较近。 不对吧？你看我在家我干的就多了嘛，就跨界嘛，什么洗衣服做饭，什么看孩子洗洗涮涮的，就是什么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家外还都我自己一个人，没事儿，男人嘛，无所谓的。 好，总之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这个多项潜能者，也就是说多掌握一些技能的人会在职场里更加吃得开。送给大家一首少年日志，我们马上回来。 是好朋友，不吵不闹不罢休，不要回忆小时候，我想要的是自由，朋友叫我一起走，走到哪里是尽头。哎，放肆去追随，因为还有很多机会，这的小王子，你的梦想没有名字，未曾爱上某个女子，少年少年你不得志，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忙碌到底为了什么，从前先生就有说过，相爱的人天生相隔， 他 去追随，因为还有很多机会，累完整的青春舞会含笑也带着泪水，眼泪又成长了谁欢笑，点亮了是非，在风也有你的家，梦想不会再可悲哀。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回到这个周四早上的青年说，我们继续我们今天早晨职场还有创业的话题。 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这个有一个新的建议啊，说这个通过马拉松面试招聘人才，这怎么回事？ 这个断句是这样的，不是通过马拉松来面试招聘人才，而是通过马拉松面试招聘人才。 马拉松面试， 大家稍微咂摸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 就是 一开始看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以为是 跑马拉松的比不跑马拉松的能容易找工作， 有耐力 啊， 懂坚持，身体好 啊，能扛事儿。 对、但其实呢，他这个马拉松面试呢，说的是这种超长的面试，超过2个小时啊，怎么回事呢？说无论苹果公司还是谷歌公司，都提倡要找到 A 级人才，比如说那个 Jobs 就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说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发现了很多真正的 A 级人才。那在科技行业呢，平庸人才和顶尖人才的差距可能超过15倍，甚至是100倍，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 哎，对，而且呀、这个乔布斯就说了，说 A 级人才啊，说你不需要悉心呵护他们的自尊心啊，大家的心里全都放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都知道工作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对吧？那些可怜兮兮的，是吧？让人有点可笑的，有时候自尊心，哎呀，这个领导批评我了，我那个本来做的挺好的呀， 就是内心戏太多，然后自己的事儿也特别多的， 没错，对， 这种就会拉低整个团队的一个效率哈。那既然 A 级的人才会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好处，怎么才能找到 A 级人才呢？这是有一家致力于帮助公司雇佣和培训 A 级人才的公司呢，专业的公司叫 A Player Advantage， 它的创始人李克·克罗斯兰在企业家内部的网络社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呢，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啊，就是通过马拉松式的面试来筛选这个 A 级人才。那他认为呢，在面试的时候咨询假设性或模棱两可的问题是不太好的。那最差劲的问题之一呢，就是请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他提倡呢，说要尽量询问跟真实的情景和结果有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重要的职务呢，一定要询问应聘者的整个职业生涯，面试的时间可以拉长到2个小时到4个小时。 然后这个时候啊，大家就会发现了，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啊，在45分钟啊，这个面试时间内表现得很不错，可能是你想聘用的人才，但是在2到4个小时的马拉松面试当中，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啊，他们的回答就开始变得模棱两可，不够明确，然后脑子也不够快了，注意力也不够专注了，然后回答的呢问题呢呀，也并不能够这个切中问题的一个点啊。然后呢，马拉松面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A 级人才啊，才能够从中看出你是真心想要招聘一流人才，他们呢也可以通过这种面试来了解这家公司。 就是说大家都从这种马拉松式的很长的面试中感受到了对方的真实的 诚意， 嗯 啊，然后以及真实的这个水平， 嗯， 那他的建议呢，还包括说准确的描述工作职责，并且列出这个职位的 A 级人才需要的全部技能要求和潜在 A 级人才列出的职业生涯证明人谈话，而且呢要重视，不要仅仅局限于问简单的经历， 嗯， 比如说是否共事过，最好每次面试的时间也不要少于30分钟，以及放弃那些不会让你感到兴奋的应聘者。 A 级人才的技能知识应该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嗯，非常的兴奋，你能够感觉到他对啊工作领域的了解，嗯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职业的比较老道的这个 HR，嗯，我们叫这个招聘的人对吧， 嗯， 他看到他所需要的人，或者说这个技能，或者说很匹配这个岗位，甚至是超出这个岗位的人，嗯，对吧，他就会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 嗯 嗯，但是也得憋着， 也得憋着，对 吧， 得稍微拿着点， 拿着点，嗯，啊，对， 那让对方傲娇了，对吗， 嗯，对， 提出我得加薪， 对吧，你这个都是， 嗯， 是吧，就哎呀，这个在这博弈过程当中啊，非常非常精彩，非常刺激啊， 嗯， 你说要是这个，你说要是这个这求职者跟这个啊跟这个企业， 嗯 啊，你比方说要真聊4个小时， 嗯， 是吧， 得多饿呀， 对吧，你4个小时你就干聊啊， 嗯， 是吧，你上点茶水不，嗯，是吧，啤酒这花米就备点不， 配餐不 啊，配餐不， 管饭不， 管饭不啊，你是吧，你这个，但是啊就还有，你比方说，如果说我当时说这个跟大家开玩笑举的一个夸张的例子啊， 嗯， 你比方说4个小时之内咱一边招聘一边喝， 这是招聘吗， 不，你看啊，如果一个人酒后的他的状态， 嗯， 往往是那个时候他的防备啊，他的那些伪装啊，是会卸下来的。 万一有一些非常优秀的 A 级人才，然后特别不胜酒力， 喝两瓶多了， 喝两瓶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接睡过去了，怎么办 啊？啊，那我觉得也分什么样的岗位吧。 嗯， 啊，也分什么样的岗位。 嗯，如果是这个公关部门啊，嗯，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酒来测试一下 对 方的水平， 对 吧？ 对， 但是如果是一些技术岗位的话， 嗯， 就是还是推荐大家运用这种马拉松式的， 嗯， 这种招聘的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嗯， 但是我也觉得这个方式有一点铁板一块， 嗯， 对吧，比如说像程序员这种非常不善言辞的， 没错， 可能就会因为你这个太长的面试啊，对这个岗位有点畏惧了， 嗯， 说我本来是很内向的人， 嗯， 我来做这工作就是不想跟人打交道啊，自己坐那儿做开发的，你跟我说这么多的话，我觉得我有点心累。 对，但是觉得不需要跟人打交道，也需要有一个团队配合的过程， 嗯， 啊，咱然后还对，然后还有就是这公关部门有的时候也对吧，这那是吧，能喝点挺好的， 嗯， 啊，但是呢也不是全部的能力，对不对， 嗯，啊，好吧，送给大家一首给陌生的你听，送给所有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在收听我们青年说的陌生的你，我们稍后回来。 就先让这首怕被蔡天文给打破，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十足的把握能让你动心再次播放这首歌，我只是每天独自在家不知跟谁说说话，所以决定问问陌生的你过得还好吗，你还在上学读书或是毕业工作了，会不会跟我一样在外偶尔想想家，想问你今天早餐吃了没，会不会好吃的让我馋嘴流口水，你有没有养小猫小狗在你家里住，尽管让人头疼却又把你给守护，春天的风微微的吹，吹过你的眉，春天的风微微的吹，我想这首能作陪，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带来的早间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今天呢，我们的专辑是关于这个职场的求职还有这个创业。那也预告一下，在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有今天智联招聘的一个专场，那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志在未来，也会邀请到一位这个创业者，是在这个校园里为大家供应咖啡的啊，这个创业者。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待会儿半小时之后就会迎来今天的大咖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接近今天的连线。 今天接入我们连线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鱼评人泽弟。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鱼评人泽弟。 泽弟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是这样，因为这两天秋意渐浓，所以呢，想为大家建一部这种温馨治愈的电影，就本周五9月14号即将上映的片子叫做《镰仓物语》。这个电影《镰仓物语》呢，它其实改编自一个至今仍然在连载中的同名漫画。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镰仓是一个人与鬼怪共生的古镇。电影通过这种复古的色调，用昏黄的调子，将整个故事它这个描绘的既够梦幻，然后而且呢用来展现介于这种生死两界的边缘地带。就是虽然我们想到说，哎，那这个人与鬼怪共生的那种感觉会不会很惊悚，但实际上在这部电影里面并没有，反而是让你感觉只会是觉得很温馨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因为这个电影拥有这种特殊的奇幻元素，所以它从视觉上来说的这个画面的视觉体验是十分的优秀的。尤其是其中它有设定到是需要坐这种电车去驶向这个黄泉之国的场景，特别的美轮美奂，然后震撼人心。也有评论呢认为说这个《镰仓物语》 有点像这种电影版的千与千寻这样，其中展现的特别庞和那种特别特殊的气氛。而从这个演技方面呢，也完全的不用担心，因为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是男主角是芥雅人，他在这个发布会中也透露过，然后就说虽然这个舞台和故事构架都很宏大，但实际上呢在其中他和这个女演员也就是他剧中的妻子之间的这个羁绊都是通过很小的细节来流露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这种很特殊的演出，因为这个芥雅人也是如果很熟悉日剧啊或者说日本电影的， 是我非常喜欢的男演员 是这个雅人师，然后是日本极具特色的这种实力派的男演员， 演技爆棚， 是的。然后就无论是你比如说植树他那种用一人之力去挑战庞大势力的江直树，或者说呢喜欢那个 Legal High 里面喜欢那种特别逗趣搞怪的古美门，然后在这部电影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这种不同方面特色的影子在这个男主角的身上体现出来。 嗯， 而且呢这整部电影它其实探讨的主题是关于这种爱情和忠贞，虽然呢有趣悬疑和探案的这个故事元素和设定，但实际上它的风格呢更接近于描绘人间百态，或者说 今天的信号有一些中断哈。 对，这部电影叫什么？连汤带水 镰仓物语，其实是一部有一点魔幻风格的这个 镰仓物语 好，泽弟你继续。 所以说如果喜欢呢话就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而且呢刚才我们就是说这个镰仓物语是人形百态嘛，然后我被下面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部这个美剧其实也是在探讨人形百态，但是不同刚才我们说的温馨治愈，它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然后也就是美剧这个冰雪暴。然后这个和被这种温暖色调笼绕的镰仓不同，冰雪暴的故事呢它发生在这个拥有异常寒冬季的明尼苏达州，然后整个场景呢是那种比较冷暗然后比较萧瑟的感觉，而且呢在这种皑皑白雪之下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黑色的涌动的罪恶感。然后其中呢但是呢这个画面也是特别的优秀，然后拥有那种电影的质感，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中出现的每一个细小的场景，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也是探讨过去时间段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实际上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考究的。我们而且呢对于这个当时的时代故事的时代背景也做了一个很完美的还原。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冰雪暴呢它充满了一个小人物的黑色幽默的那种氛围，然后而且呢发生的这个选取的故事发生地明尼苏达，它原本是一个因为当地人民十分的友善然后待人热情而著称的这么一个地方，但在这故事里面的这种明尼苏达式的友善呢却掩藏着这种因为厌恶冲突为了保持礼貌而对于这个视而不见，甚至在就是明明有问题的情况下还去自己的方式去合化它的这么一个小镇的气氛。而且和这个很多悬疑题材的影片它可能强调这种沉浸感不同，这个冰雪暴呢它反而突出的是这种观众的历史角，就是我们从故事最开始的时候就能知道凶手到底是谁和他整个的犯案过程是什么，但是我们在这个剧情展现的过程中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反而需要抽丝剥茧一点一点的去发现剧情或者说这个凶手的这个犯案的原因，然后在另外一方面犯罪者呢他们又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试图掩藏真相，但我们能看到呢这种所谓的掩藏它是很拙劣的，反而留下了更多的证据，这一切呢都已展现在了，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种 就是说就是很美式黑色幽默的感觉吧。而且冰雪豹呢，它其实被艾美奖，就是它现在已经就是完成了三季了，而且三季都可以在搜狐视频上观看，三季都斩获了艾美奖的各种的重量级奖。而相传2019年的时候，冰雪豹的第四季也即将上线。 好， 所以如果你喜欢美剧，或者说喜欢这种探案题材呀，关于人性探讨的内容，也推荐去看这部美剧，叫做冰雪豹。 冰雪豹，我记得曾经李安导演还有一部电影叫冰风暴哈，感觉都是这个比较冷峻的风格。谢谢泽弟， 谢谢泽弟本周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泽弟。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秋意渐凉啊，给大家推荐了一些，第一部是比较温暖的啊，比较温暖人心的这样的一部即将上映的日本电影。我发现从去年开始，咱们这个院线上的日本的电影开始变多了，从这个垫底辣妹，对吧，到今年的小偷家族，马上会有镰仓物语，给我们这些非常喜欢日本的影视作品的小伙伴哈，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观影的机会。那这个喜欢炎亚纶的，还有喜欢这个日本作品的，可以去电影院里啊，这个酣畅淋漓的看一场。 对，因为这个周末嘛，又快到了，对吧？然后我跟爽爽呢，都是在周四周五的时候最近啊跟大家见面，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们之后呢，也就可以来规划一下这个周末该要怎么度过了。 是的。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给大家带来的职场还有创业方面的一些新消息。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研究，教我们怎样去摆脱职业倦怠。 怎样摆脱职业倦怠？ 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重要。 老板加钱啊， 但是加钱不能没边儿啊，对吧？ 对，其实啊，话说回来之后，就是用金钱给职员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啊，然后也是 短暂的， 很快就会那种满足感就会消逝，就会退掉了啊。所以说就是涨钱是一个方法，但是也不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但我确实觉得职业倦怠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没错。 哎，孔文，你觉得这个大概做一个工作做多少年，你会出现职业倦怠？ 我会出现职业倦怠，我觉得3到5年之内吧。 3到5年。 对，然后根据个人能力的不同，还有职业规划的不同，然后在3到5年之内你比方说3到5年，因为你比方说我在一个岗位，我可能就会做到这个业务啊，然后各方面，然后就会很熟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是不是就要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涨薪呢，或者说上升的一个通道？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如果说通道不是特别畅通的话，哎呀，这老板又不给我涨钱，我就是不是倦怠了吧？ 然后这个工作的挑战性又逐渐的下降了， 没错， 对，就会进入这个职业的倦怠期。那这个《哈佛商业评论》呢，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它呈现出来了两项研究，这个数据和事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一项呢是一家公司的970名自认工作投入度低的员工提供的数据，另一项呢是对各类公司超过32万名员工的反馈数据的研究。那作者总结出了导致职场进入倦怠期变成工作囚徒的8个关键因素，简单归类一下，其中呢就有公司的原因，比如说员工对组织缺乏自豪感，认为自己的公司不值得骄傲，认为公司言行不一， 价值观 没有践行好的价值观， 哎， 有工作成就感和价值感的原因呢，比如说认为自己的工作缺乏挑战和意义，认为公司对员工缺乏欣赏和认可，也有认为公司对自己不公平，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一点，自己在组织中呢缺乏话语权。当然也有这个职员自己的原因了，比如说这些职场的人呢会认为自己在公司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太少，但是呢自己却只愿意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即使时间精力都有富裕，也不愿意在工作上多付出一些努力。翻译一下就是懒。 就是懒啊。 懒， 对，那些缓解职场懈怠的方法啊，就藏在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原因当中啊。这个文章呢也分别针对组织和个人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建议啊。那么对于组织而言呢，同一个员工在工作5年这个时间段，你看我说了吧， 五年 这个时间段大概率的会出现厌倦情绪。那么这个时候呢，管理者应该刻意的留心啊，并且有意的给这些员工提供一些需要新技能的工作。 啊，公司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管理者很容易对能干的员工形成长期依赖啊，因此不愿意放手让他们去尝试新的项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有意识的意识到这一点啊，并且做出改变。然后作者还提到呢，说曾有一家大型的咨询公司遇到员工离职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项目负责人因为担心人手不够，拒绝支持手下员工参与新项目。当公司做出改变啊，把所有的项目情况拿出来公布啊，允许每个员工申请感兴趣的啊工作和职位的时候，这个时候离职问题就马上得到了缓解啊，员工的热情呢通过这种低成本的方法重新被激发。 嗯，那对于这个工作的这些职员本人而言呢，最直接的可以去做的改变呢，就是改变自己的工作投入的态度。 哎， 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富裕的时候，更多的投入工作，而不是交差了事儿，让自己陷入到职业困境当中。即使公司呢不能马上提供帮助，你也可以发挥主动性，去寻找新的工作挑战来改变自己的局面。努力也许不能让你马上得到应得的认可，但可以让你重获成功完成工作后的满足感，至少为你将来更开明的组织中得到更好的职位做好准备。 哎， 啊，虽然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外界环境的原因，比如说公司啊，比如说同事，对吧？但是啊，这个职员本人还是有一些能动性的，去调动自己的这个情绪，多付出一些时间和一些努力 啊。哎，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排序啊，做一个主次之分的话，那么你认为个人在职场当中？你认为就是对于这种，然后无论是这个我们 职业倦怠 啊，职业倦怠，然后或者是对公司长远的发展呢，业绩的增长啊，你觉得可能，我们就总体来说啊，这里边这个占比的重要性，你觉得可能公司的一些价值观呐、体制啊、晋升通道啊、薪酬啊这些更重要，还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更重要？ 我觉得旗鼓相当吧， 旗鼓相当 啊，我真的觉得旗鼓相当。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如果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对吧，你如果是觉得这里的环境不好，其实也可以选择换一个环境。总之 那就跳槽喽。 对，跳槽 走喽。 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这个工作还是能给予你很多可能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状况吧，都可能是很多因素去决定的。然后这个作为一个小职员，可能去改变整个环境的这个能力，确实是有限的 啊。 看看你怎么在自己能动的可能性里去做一些改变吧。 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于公司和个人之间呢，我觉得要畅通一个沟通的机制。然后呢，让这个管理者呀，让公司这个管理层能够知道员工们在想什么啊，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公司，然后管理层制度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应的调整啊，在沟通上，我觉得建立一个良好的机制，对双方都是一个 还有这种归属感也特别重要， 归属感，使命、愿景、价值观， 总之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公司和这个组织，这个心里装着我们的职员，对吧？ 哎、对喽， 就像马上要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 得装着。我们 想着你， 对吧？ 要想着员工们， 就是啊，装着我们， 送给大家想着你。我们待会儿回来。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没什么准备。一张心和着这声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 会在老地方相遇。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没有那顾虑，唱一首歌给你听，只关于你。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不舍得。 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跟大家继续分享来自我们职场和创业方面的一些新的资讯。 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角度，帮助大家快速提升职场幸福感的四个技巧。 刚刚说的是职场倦怠感，现在要说提升职场幸福感， 我们要给大家提出解决方法。 这 个肖恩·科埃尔是哈佛幸福课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一直在研究快乐和工作的关系，并且和谷歌、百事可乐、星巴克等知名企业都有过合作。在《幸福原动力：赢得快乐竞争力的五个秘诀》这本书里啊，埃克尔通过对全球积极心理学领域做出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可以帮助人们快速提升职场幸福感的方法和技巧。下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第一啊，大家可以画一张自己的快乐地图。这个肖恩·科埃尔在给一些企业做培训的时候啊，曾经让员工呢和经理回想一下啊，过去一年做了哪些事情，以及有哪些情绪的变化啊，然后呢画一张快乐地图。这张图呢，不管是画成什么样啊，都能帮我们理解自己快乐或者是不快乐的原因。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能够发现那些啊很明显有意义但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比如说啊，一个家庭啊，一个以家庭事件为主的图可能会告诉我们，和孩子的关系对我们来说呢会非常的有意义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很多的时间花在这方面，就说明我们忽略了这些事情啊。书里还建议呢，大家可以试着画一个自己快乐的地图啊，画完之后呢，花几分钟去想一想什么事情很有意义但没有被画上去。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对自己人生的反思和观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更快的做人生决策。 就是说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出现职场的倦怠或者说幸福感下降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点迷失了方向了。就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或者不知道我们每天这样的辛苦是为了什么。可能你理清楚自己的整套的这个思路啊，想明白了你就有动力了，对吧？那第二点呢是说寻找你的 X 点。什么叫 X 点呢？马拉松比赛呢，全程是42.195公里，梳理呢，把人们跑到42公里时处在的位置叫做 X 点。 嗯， 因为在这里呢，人们能隐约看到终点线。这个时候呢，大脑会释放出大量的内啡肽和其他的化学物质，给人们提供能量，加速冲向终点。也就是说呢，当大脑看到成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近在咫尺了，就会让身体有强烈的反应。 嗯， 那书里认为呢，工作也像马拉松一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把这个过程呢变成冲刺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你对终点的感知。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你和你的团队创造 X 点。 哎呀，我的 X 点到了。 这个你的 X 点，那你该冲了。 我的 X 点到了，还有几点整点报时，还有几分钟整点报时。 不是 X 点是让你冲的，不是让你歇的，好吗？ 啊、不是，但是你42.195公里，42公里的时候，那你说能不我这种状态吗？啊，对不对？ 确实啊，确实会有这种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 X 点的这个观点非常的好， 哎、 就是说呢，你得把自己的大目标啊分解成不同的小目标。有的人会觉得我的终点可能是今年的年底奖金。有的人会觉得我的终点是做完这个项目， 嗯， 也有一些更没有挑战性的工作，可能他的工作的终点就是退休了，对吧？那个工作的倦怠就很容易滋生了 啊、哦， 嗯，所以你得不断的给自己设置一些 X 点、 嗯、 啊，刺激自己， 刺激自己啊、嗯，然后还有就是为你的社交投资啊。心理学家认为呢，我们不仅需要投资新的关系，也应该一直在我们现有的关系上进行再次投资，因为人际关系保持的时间越长，对你的帮助就会越大啊。在保持人际关系方面呢，书里也提供了一些技巧，比如说每当你到了公司的时候啊，都有机会形成或者是加强与同事之间的联系。你可以遇到同事的时候和气的打声招呼，并且要记得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这个时候呢都会有一些积极的暗示啊，对心理上还有对交流上。然后呢还有最后一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四个技巧，就是创造积极的情绪。研究还表明呢，在工作环境当中啊，即使是最微小的积极情绪都能提高效率，提升人们的动机、创造力和生产率。 嗯， 如果你是个领导的话啊，你可以经常鼓励一下你的员工，这样能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提高的幅度还不小。哎呀、 嗯、 想一想我们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究竟有多长时间没有被领导鼓励了呢？啊，我们有研究还发现啊，如果说团队领导很擅长鼓舞人心，这个团队的绩效要比那些不怎么鼓励人的领导团队高出31%。 嗯， 然后此外呢，当赏识是具体的，比如说，哎，你真的这点哪做得好，是怎么好的？当赏识是具体的时候，比金钱更能鼓舞人呐、啊。 是的、 啊、 所以以上呢就是幸福的原动力这本书里提到的四个提升职场幸福感的技巧。那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这个工作的本人哈，对于这个环境和这个领导者也提出了一些要求，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职场能够多多的去这个消除一些我们的倦怠感，找到我们的幸福感。 嗯， 好吧，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叫做成长之重量啊， 成长的， 无论是你的倦怠感还是你的幸福感，其实都来自于这个。 我需要鼓励， 需要鼓励。嗯，我们需要兴奋点，找到 X 点。我们有马上有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会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将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是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谢谢大家。那个大家好，我叫王鹏，是一咖呀、联合创始人，同时呢我现在在清华大学在读的 MBA 的学生。 真的，这个王总是一个实打实的高材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在在清华大学读 MBA。我发现很多的创业者都是这个知识精英， 没错， 学历都特别高。这个 这是我师兄。 王总，你要不然先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这个学历对于创业来说重要吗？因为上周我们也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创业和做生意有什么不一样啊？好像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觉得这个做生意是不需要说读那么多的书的。但是好像现在的创业者越来越去寻求，比如说这个湖畔大学，对吧？都已经经过了这个本科硕士，都是名校毕业，然后创业了很多年之后还要再去打磨一下。你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吗？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创业的这个过程啊，我经常跟我们团队自己在这样来来介绍一个做事情的一个思路和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跟媳妇儿两个人去出去摆个地摊儿，然后去卖个煎饼， 这叫小买卖。 然后呢，你想想你投入多少钱，产出多少钱，然后你每天的这个投入产出，你是不是一个正向的现金流的生意？如果你是有正向现金流的生意，那能够挣到钱，这叫过日子了，那这就叫这个创业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你像我们现在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总是会先想到，哎，这个东西的投入是多少，产出是多少，我能不能挣钱。那纯粹一个烧钱的一个生意，那如果将来能不能看到烧钱之后的一个结果，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不要去做。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事儿的一个想法。对， 我觉得现在的创业者越来越理性了。其实烧钱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资本投资创业之前还是没有那么普遍，就是这些年啊，伴随我们这个各种风口一波又一波，这种烧钱的公司感觉越来越多了。你说这是烧钱还是骗钱呢？我也看不明白呢。 也看不明白。 对，其实有很多项目在前期是需要有烧钱这个过程的。因为可能需要去培养用户的习惯呀，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业态呀。那用户在接受这个事情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过程。那这时候可能需要去烧钱去培养用户的习惯。但是烧钱有一个前提是，比如说我认为烧到某一个程度之后，这个项目能够开始挣钱。那这时才是烧钱的必要。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研发的这款咖啡机，最早我们在学校里去推广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新生的这样一个业态新生的产品，很多人他在接触起来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跟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产品到底行不行啊，不知道。我说那要去试一试。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个过程嘛，就是让大家慢慢去接受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个接受的过程中，你就要考虑，哎，他接受完了之后，我到底能不能从这里边能够挣到钱，是最关键的。对。 孔文，你在自动做咖啡的这个咖啡机上买过咖啡吗？ 买过。什么自动咖啡机呀、还有这个自动的那个，比如说这橙子，然后直接可以榨汁。 鲜榨橙汁机。 鲜榨橙汁机。 对。 都有体验过。 都有体验过。感觉怎么样？ 感觉。因为我本人喝咖啡比较少，我就记得那个橙子有卡橙子的现象， 卡橙子的现象， 对， 所以这个王鹏听出来了，就是在这种自动贩卖机，可能一次不好的体验，就会带来一个客户的流失，对吗？ 对，没错。对， 那我们也上来先问一问王总了哈，从什么时候开始琢磨一咖这个商业模式了？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们的理念？ 其实一咖这个项目呀，为什么我在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我要介绍我现在在清华念书啊？因为一咖这个项目其实跟清华是有很多的渊源的，因为这个 清华孵化的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的我们几个合伙人认识，就是因为在清华读这个 MBA 才认识的。你像我们几个是16级的，但是你像孔文也知道啊，就是如果你是16年上学，其实15年就要开始这个备战去申请。 没错。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认识很多一块申请的同学了。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个认识之后啊，本身就不太安分的几个人，就是总想着要去折腾一些事情。 后来天天就琢磨一块儿，那一块儿吃饭呀、喝酒，就讨论说这事儿到底怎么来做。那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这个后来我们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夏天啊，下午的时候这个都很困，所以后来就要去买咖啡。那这时候我们去外卖星巴克呀，或者去外面的咖啡馆都非常的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哎，有没有一个更加可行的一个方式，能够买到，很快的买到咖啡。这个时候就是在外面叫去楼里的这个自助贩卖机，就是咱们卖那个瓶装饮料的那种自助贩卖机，哎，它是不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形式来呈现。所以后来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去探讨了各种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目光伸向到国外，比如说欧洲，那作为现代咖啡的这个起源的地方，才发现，哦，原来其实在欧洲，在国外就很早就已经有这种自助贩卖性质的现磨的咖啡机。后来我们就在开始去考虑琢磨这个事儿。对，那开始研究这个项目之后呢，我们去观察，那这个项目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本质啊，就是我要把机器做出来摆在一个地方，然后呢让用户去买。因此我们在考虑，其实我要把成本降下来，我要把咖啡卖得多起来，这样的话我这个项目才能够赚得起来。 没错。 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哦，原来其实国内的这种带自助贩卖性质的咖啡机的研发生产呀，原来还是一个蛮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本身我这个团队呢有好几个这个创始人是这个技术出身的，那他们说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是吧？所以那我们从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要自主研发这个设备的这样一个路线。那所以您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其实小到一个螺丝钉，小到一行代码，都是我们这个团队自己做出来的。那后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合伙人，他之前也是自己创业，做一个硬件生产设备的一个公司。那后来我们就把这机器放在他的工厂去生产，这个时候发现做了20台之后，我们自己做不动了。原来批量生产的硬件，这个生产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很专业很复杂的一个活儿。你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中间有太多的细节，你如果没有经验的话，肯定会忽略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清华的关系，我们找到了在长虹集团，四川的长虹集团的一个师兄。他说这个机器啊，我觉得不错，要不我们来给你们做吧。所以这个设备是我们研发的，交给四川长虹集团去代工去生产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长虹本身，你想，这个可能一些没那么年轻的这个朋友们能够知道长虹这个概念啊，比如说大概在9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长虹的这个彩电电视机，对，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批量生产硬件的一个企业，他去做这个咖啡机的时候，其实就是毛毛雨了。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项目从一开始的时候算是误打误撞吧。给自己积攒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优势。对，没错， 就是在硬件这块有了一个非常高的和成熟的这样的起步。 没错。所以像刚才您问到孔文说那个这个橙汁机卡橙子这个问题，其实在我来说这很正常的。那最早我们那个咖啡机还有卡杯的时候的，因为它要自己落一个杯子下。 对，没错。 而且最早我们这个自己生产的这个20台机器啊，你知道卡杯的故障率达到了50%，就是每两杯就会有一杯卡杯，每两杯就会有一杯卡杯。所以您遇到的那个就是卡一个橙子两个橙子，这个对我们是太正常了。因为这个机器就是刚开始就是不健全的。你是需要去打磨任何一个细节，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好了之后，它慢慢的故障率才能降低，稳定性才能提高。所以其实今天我敢说这个话，是因为我们现在机器的这个故障率啊，或者说卡杯率已经降到非常非常小了，就是可能 1/5%是吗？ 是远低于1/5%。就是它的综合的故障率可能在1/1/7左右，但是卡杯这一项现象可能就占得非常非常少了。对对 对。那王总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这个咖啡机，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可能之前我们的很多听友啊，或者说网友朋友们，他们也都比如说像我一样类似的，比如说买过这个榨的橙汁啊， 对， 或者说其他品类的品牌的一些 这个咖啡机啊，我们对比市场上同类的一些产品的时候，然后我们更好的提升了哪些用户体验，然后我们又更好的解决了哪些用户的特点，或者说我们开发了更多的应用的场景，就反正我们的产品画像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首先感性的来说呢，这台机器目前的样子大概是一台立式冰箱的大小， 立式冰箱， 对，然后这个机器的这个在人的视线的高度呢，会有一个大概23-24寸的一个屏幕，然后这个屏幕呢是一个可触摸屏，哎，上面会显示这个我们饮品的菜单，然后大家选什么点什么，然后会跳转出来一个二维码，然后拿手机微信啊支付宝支付完了之后就开始制作了。然后这个机器里面有一个自动落杯器，啊，杯子都是放在里边的，支付完了之后它会自动落一个杯子下来。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打开这个机器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机器里边其实是有几个料仓的，其中有一个料仓是盛咖啡豆的，有的料仓是盛奶粉的，有的是红茶粉，有的是抹茶粉，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还能做红茶拿铁、抹茶拿铁这样的东西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好高级啊。 对，虽然我们说是一个自助咖啡机啊，但是因为我们的料仓啊，现在是大概是6个还是7个料仓，那每一个料仓下面有一个小小的电机，那我的程序是控制，哎，这个电机控制它出来多少，对，那比如说我把咖啡和奶粉去配搭的时候，比如说就可以出来拿铁啊，或者是卡布奇诺呀，哎，比如说那在拿铁或者卡布奇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上红茶，那这时候有可能就出来这个鸳鸯奶茶了，对，所以理论上它是一个一个不同的配搭，其实是可以产生很多种的饮品的种类的，对。 所以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咖啡机，就是一个热饮机，对不对？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既然刚刚王总说你们去这个欧洲考察，然后发现那边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这样的自动贩卖热饮和咖啡的这样的模式， 对， 为什么不直接进口一些他们成熟的机器呢？为什么要去自主的去研发和这个去制造，这个成本会不会更高呢？ 对不起，我又要谈一下跟清华的渊源了。 好，今天是来给清华做广告的。 因为那个就是去，比如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啊，当时我们在清华参加了那个他们一个交换的项目，是清华大学跟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一个交流。那一咖呢作为一个创业团队就参加这个项目了。当时在慕尼黑那个城市啊，就是当地的这个老师和同学就帮我们就是找到了跟我们的业务相关的很多同行。比如说我们去拜访了这个德国甚至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做自助贩卖机的一个生产厂商，这个公司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甚至比慕尼黑南边的那个新天宝的历史都要长。这个家族企业延续了很多代了。那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工厂的时候，当然能够感受到这种工业4.0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整个工厂的风格啊，就是里边工人几乎没有，全都是自动化的这个设备在做生产的过程。但是当时我们跟负责人，这个工厂负责人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哎，这个设备特别好，我们也想买几台回去我们去应用。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是这个设备的成本太高了。当时对我们来说可能算了一下，把这个设备从德国运到中国来大概可能得需要10万块人民币， 就是包括这个本身的价格和运费。 没错没错，其实运费所占到无几啊，主要是它原来的价格本身就很贵。那第二个呢就是像这种古典的欧洲的这些企业，就是他做生意的这个思路是相对是比较保守的。 他比较像匠人，对吧？ 对，他反而对一些新兴的市场、新兴的商业机会，他其实倒不是有特别强的敏感性。我说你看， 比较木讷。 我说你看，对中国的市场得多大呀，对吧？你要把机器给我，我说我们在国内给你帮着去推广啊。 他们是不是说我们现在挺好的？ 对啊，他们说其实我们也感兴趣，但是呢，你看我们要走这个流程、那个流程，那这个流程走下来之后，可能得1年之后，这个机器你都能在国内能看到。那这个由于这2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机器最后我们也没有买。因为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把一台10万块钱的设备摆在这边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它的这个压力就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从这台机器上把成本收回来。 那我好好奇后来我们这个长虹制造的是多少钱，透露一下吗？大概是什么量级的？ 我正来说就是现在 就是目前咱们国内也有很多工厂能够生产这种机器， 嗯， 那大概的成本呢会在三五万块钱。 哇， 啊，三五万块钱， 一半还有百分之三四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对，对，但是那个长虹它的这种在供应链上的强整合能力啊， 嗯， 能够帮着我们把这个成本再砍一半，再砍一半。对。所以这个，那我就不能明说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商业秘密，对不对？ 我们都没听明白， 我们都那个意会了，我们都意会了。 对， 总之昨天其实我也问了这个王师兄哈，就是说你们这个项目怎么样？因为刚刚也说，现在有很多的创业者，其实都在烧投资人的钱。 对， 然后这个鹏哥说非常骄傲哈，说我们这个项目其实上马之前我们就已经实现盈利了，对不对？ 其实这也是跟这个团队的风格有关系。 嗯。 这几个人呢在之前读本科的时候都是理工科出身的。那可能大家都是相对是属于比较就是比较老实比较本分，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自己包装得特别特别绚丽的这样。所以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哎，这个事儿啊就要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把它做好。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拿任何的外部的融资，全都是哥几个自己掏的钱，自己去做研发呀生产呀各种各样的试错测试。你像我们第一台机器是去年的二月份在清华就开始服务了， 嗯， 那一直到了去年的十一月份， 嗯， 这个公司本身就已经能够盈利了，就十一月当月的这个财报报表就已经翻红了，就是它是能够挣钱的。 嗯， 挣钱之后我们才开始去资本市场去做这个融资这个事儿。 哇塞，拿一个已经验证成功的商业模式去拉投资， 而且有一个正向的现金流。 对啊，那你们这投资人不得抢疯了。 其实就是如果这么说的话可能显得有点骄傲啊， 嗯， 但是在确实我们在刚开始融资的时候啊，嗯，虽然也遇到了一点困难，但是我们最后给我们融资的投资方其实可能我们当时只花了20分钟他就当场拍板就决定要去融这个资了， 嗯， 啊，因为正常来讲这样一个项目，嗯，这就得说到咖啡在中国的一个渊源了。 嗯， 你也提到上一次这个请到一个做茶的一个 做茶 一个嘉宾过来， 嗯， 那确实也是因为中国本身这个茶文化是很兴盛的一个国家。 嗯， 那咖啡其实在中国到底有 多少受众？ 有到底有多少受众？虽然我们现在也讲说咖啡的增长率， 嗯， 消费的增长率很高，这个未来的预期很大。但是到底现在怎么， 啊，咖啡比如那什么小蓝杯对吧， 小蓝杯对， 今年烧了多少钱呢，哦， 对 啊，嗯，对，他们其实这个团队我也认识啊，这个也非常的优秀， 嗯， 产品做的也非常的好。当然我们跟他们是相当于是不同的业态了， 不同的赛道， 不同的，对，算是这个咖啡的大的池子当中我们各自取一瓢饮。 嗯， 因为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相当相当大的。 嗯， 毕竟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有这么多的人口，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正是由于这个咖啡的这个市场有一个未来的一个预期，但是站在今天或者站在去年的时候依然有很多人说虽然我觉得未来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不看好啊。所以当时我们在融资的时候最早找的一些人其实都对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 啊， 但是后来这个我们找到这个我们第一轮的投资方的时候，对不起，又是我们清华校友。 啊，师兄几句， 对， 清华太给力了， 所以 对不 对, 对，这个我回去可能 MV 中心要给我广告费了，我觉得 啊啊啊，对吧？然后就是顺便让他们把我收了。 对，要带着这期节目要去面试。 对对对 对, 对。所以那后来这个融资的时候，对我们整个公司的估值什么，我们还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 嗯 啊，所以这是当时融资的一个情况。 啊， 嗯， 对。 看上去很顺利哈， 哎， 那我还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咖啡机虽然你们一开始是在清华里有的这个 idea 对吧， 哎， 也是因为自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 对， 但是为什么后来还是决定专注于在这个校园市场， 嗯， 因为可能需要咖啡机的地方也挺多的，比如说这个写字楼里对吧，我去微软参观的时候，这微软这大楼里也有很多很多的咖啡机， 没错， 包括这个商场里， 对， 包括一些运动型的场馆 对, 对吧， 对，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空间， 没错。 那为什么你们还是决定从校园去起步呢？ 嗯，其实这个决定呢也是经过 长达半年以上的试错，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然后又是清华的校友拍板， 这个是大家集体决策的这个结果。再回到去年我去欧洲的时候啊，当时那个我们还拜访了另外一个机构，叫做欧洲的自助贩卖机的行业协会。当时我们也拿到了几个客观的数据，像这种自助贩卖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叫热饮机，那还有冷饮机，还有零食机，它都叫自助贩卖机。那所有的这些设备加起来，在欧洲大概是有400万台。 哇， 400万台。那其中这样一个热饮机大概占了60%，就是250万台左右。那当时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中国跟欧洲的国土面积是差不多大的，但是我们人口多呀，这是它的2倍啊。 是的。 哎，所以其实你像给予中国足够长的时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市场当中，可能也能够容纳几百万台机器，或者即便不是几百万台，几十万台、几万台可以吗？可能也是可以的。那特别在欧洲，像这样一个设备，大概80%是分布在这些写字楼场景当中的。所以这也是王爽您这个之前的疑问在这儿，就是我觉得这个机器就应该放在写字楼里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理工男创业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要争论。我们先去尝试 验证一下， 因为这毕竟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业态。你拍脑门说这个东西在哪儿行，在哪儿不行，谁都不能信服你。所以后来我们在写字楼、便利店、写字楼的大厅或者是这个茶水间，然后我们在旅游景区，甚至在汽车 4S 店，甚至我们在一些这个就是寺庙也去做过一些尝试。 哇， 那各种各样的场景尝试下来之后，我们发现哦，还是最终校园的数据是最好的。那数据好就必然意味着在这个场景当中大家对它的这个欢迎程度是最高的。那具体为什么会是校园这种场景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下复盘和思考。 好，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咖啡文化在中国目前现在的一个普及程度。实际上咖啡这个饮品在国内的历史并不长啊。其实从这个建国之后啊，这个咖啡这样一个饮品在中国大陆上，其实除了像云南啊、海南啊一些本身就种咖啡豆的地方，其他大陆地区咖啡这个饮品基本就绝迹了。后来到了1980年左右，应该是雀巢回到国内， 对， 然后把这个咖啡的这个饮品，哎，就带回到中国来了。那慢慢的，这个那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提到咖啡的时候呢，都是想到的是香香的、甜甜的，啊，都是这个雀巢的这个速溶咖啡的这个味道，也非常好喝。但是呢，它跟这个现磨咖啡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是的。 那后来像星巴克呀、Costa 呀这些外资的咖啡品牌进入中国之后，由于他们塑造的一些小小的品格和调性，哎，让大家觉得哦，原来喝咖啡还是蛮有格调的一件事情，没错没错， 潮的， 对对。所以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培养，你像现在我们说00后啊、90后啊，其实对咖啡的接受程度都还是蛮高的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去问一个这个比如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50多岁的人，如果他以前没有喝过咖啡的话，现在如果你想让他每天都喝一杯，或者是吧，甚至每周喝一杯，其实对他来说困难都还是蛮大的。对。所以那我们觉得随着这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那咖啡的消费是能够慢慢起来的。但是站在今天我们来看，通过我们的后台的数据能够看到，其实咖啡的基础可能还没有那么的强。那在学校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大概率的认为80%-90%的人都是学生。那这些人大概都分布在18岁到30岁中间这个区间。其实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我们说要去改变或者影响他的这个消费习惯，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比如说在一个写字楼当中，你想有可能他的年龄分布可能是从18岁到可能到68岁，而且每个年龄分段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写字楼当中你要去改变所有人的消费习惯其实特别难。 当然我们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个这样一个角度，所以我觉得在学校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 在学校当中是没有问题的。谢谢鹏哥给我们的分享。那马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半点片花之后我们接着来跟鹏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西在南，会选岛西百峰，安逸566万整地，用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青年广播这个周四早上的青年说节目，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 嗯，大家现在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哎， 那刚刚在前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北京易咖科技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王鹏，鹏哥他的一个应该说他创业的一个初衷吧，和一个出发点，聊一聊创业前期的这个故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 还有和清华的故事， 对，主要还是和清华的故事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会聊点，再往前聊一聊啊，倒一倒。这个鹏哥其实在做易咖之前哈，已经有过2次创业的经历了，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创业者， 连续创业者。 而且第一次创业是他在北航读本科期间，对吗？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首先呢，得先说一下，我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啊，就是希望 折腾的人， 就是一直喜欢是比较折腾的。那最早这个项目在北航读大二的时候呢，也是因为 其实还是跟咖啡会有一些小小的渊源。 哦， 因为你像我本身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但是我一直希望自己啊能说一口好的英语。 嗯， 那大家知道北航在北京是吧，五道口这个区域， 嗯 啊，那边实际上有很多小咖啡厅啊、酒吧呀， 很洋气的。 所以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呢，会经常哎跑到那边去，然后找一些老外。找一些外国的同学和朋友去练习自己的口语，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认识了我算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第一个职业的合伙人，他叫摩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然后在他当时 是一个外国人吗？ 他是一个是一个美国籍的犹太人。 哦 因为大家也知道犹太人他本身的商业思维和嗅觉啊都还蛮敏感的， 对， 再加上他又长我几岁啊，后来呢，我们就天天啊，在就是五道口的这个咖啡馆坐着，哎，天天去琢磨碰撞，说我们要一块儿做一些事情，那最早的时候呢，思路也都非常的简单直接。他说：“你看，我在美国有很多犹太人的朋友，然后他们呢从中国买很多东西，然后呢你呢又在国内，哎，有这些工厂啊，这样一些生产的资源，那个时候在国内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成本什么都还比较低，很多产品的价格都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我们两个合伙人，我负责国内，他负责国外，最早做了一个简单的进出口的一个生意， 贸易类的。 对，那个时候你像我是学机械的，然后我说哇塞，我要去做出口生意了。当时我就问很多同学啊，学国际贸易的同学，我说我要做这个出口生意怎么办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不是学国际贸易的吗？他说我们学理论呀，这样一些太实操性的东西， 是的， 反倒是不清楚了。在那个时候，我是就是从头到尾去联系各种各样的贸易公司，就把这事儿去做了的。那后来，也算是做了一段时间，连续出口了大概一系列的产品吧。这个 都是一些什么品类的产品？ 相对最早还是一些比较低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一些T 恤啊。那个纸盒子呀，就是搬家那种纸箱子，然后 A4 纸啊等等，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产品。对，但是其实现在来看那段时间，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就是倒是能挣一些钱，挣一些零花钱，但是他对就是说这个项目本身对我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在一定时间里边积攒了一些做事情的经验。对，但是对我未来的一些想法的发展和促进，可能倒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那从这个事儿之后呢，当然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啊，就是国外的这个客户啊就是后来也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原因，这个项目就不得不停下来，就不能做了。那后来还能做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又发现了这样一个商业的一个机会，也是在咖啡馆里边去想出来 聊出来的。 对，那个时间啊，你像这大概是在2008-2009年的时候，因为正好是奥运会的这个那段时间啊，有大量的老外就是会到中国来，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呢，来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很多人来了之后都会去学中文。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他们在国内学中文啊，很多是大学里去创办的一些培训的一些项目。这个过程他是没有 教对外汉语专业。 这个时候他是没有这个叫这个学位的授予的。他就是一个培训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国内的这些学校啊，在当时，他面向国外的一些英文版的网站，都不是特别的这个人性化，或者不是特别的友好，就是它查起来不是很好查。所以后来呢，我们自己就做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我们就精选了大概北京十来个学校的汉语培训项目，列到我的网站上。然后呢，我再去这个国外的网站上去做广告。比如说大家说 Learn Chinese in China，那这个时候我的网站就跳出来，他就能找到我了。他找到我之后，其实我是做了一个中介的一个服务， 中介的服务， 我帮着他在国内这些学校里边去做申请，递交材料，然后申请完了之后，如果他来国内 念书的时候，我会去派人去机场接他，然后安排他一些住宿啊，刚开始在北京游览呀、啊、这样的一些工作。 嗯， 那其实就是做的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服务。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小心就应该跟这个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就扯上关系了。 嗯， 这是我们当时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多事儿都是跟咖啡是有关系的。 嗯， 就前两天那个，在我看的微信啊，就是有篇文章叫《桥断了》。 嗯， 那篇文章刷屏，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刷屏刷了好几天。我当时看的时候也蛮伤感的。 嗯， 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五道口的一个咖啡馆叫桥咖啡。 嗯 嗯， 这是我个人啊，就是到现在为止累计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咖啡馆。 嗯， 他应该大概是从2005-2006年就在那儿了。 嗯， 然后这十几年来可能换了几次老板，但是这个咖啡馆的风格什么都一直没有变。 嗯， 但是最近他也是刚刚就是停业了。 嗯， 所以就是当年我们多少个熬夜的夜晚是吧，期末复习也好，一会儿探讨商业规划也好，那些东西就现在就只能变成、变成记忆了。 原来被他们熬倒的这批人里有鹏哥呀。一杯咖啡盯一晚上。 所以后来就是当我们又不小心回到咖啡这个行业的时候，就会觉得难道这是注定的一个东西吗？如果再说一个例子，大家会觉得更匪夷所思了。就是我跟我爱人认识，其实也是在咖啡馆里认识的。 哇，多浪漫。 对，所以 上辈子是咖啡农。种咖啡的。 对对，当然说到咖啡，你说咖啡农，我们在也是近期刚刚有的小小的进展。 嗯， 就是我们现在在云南的普洱地区啊， 嗯， 也是跟那个就是云南当地的一些咖啡的大型的咖啡的业主、跟他们去合作了一个项目。 嗯， 我们在云南的普洱大概是开辟了有5000亩的地嘛，就是做、就专门是给益咖来供应咖啡豆的。 嗯 啊，所以这也是对，这也是有可能是我们第一次对外公布这个事情。 总之就是会把这个供应链越来越完善的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对、没错。 对，刚才这个第一次对外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然后回去之后，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放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然后这个微博、 重复的公布一下。 对，重复的公布一下。啊、 谢谢。 然后 回头我们配上一些图片。 然后重点的强调一下，是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对，在我们青年说。首发，在我们青年说节目首发。 谢谢谢谢谢谢。对 对，然后其实刚才跟鹏哥聊天的时候，就是专注于校园市场啊，然后就是我会很直接的想到一个问题。 嗯， 那么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咖啡机投在像比如说这个像清华呀、啊我们北京的这些高校的时候，那么可能它的这个无论是学术氛围啊，还有就是交流程度啊，开放程度啊， 嗯， 都会比较密集。 嗯 啊，就是比方说这个暑假寒假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同学们在学校里。 对， 但是比方说有一些这个高校， 嗯， 一到暑假寒假的时候，可就基本上就是 人就很少， 人走楼空。 嗯嗯， 对吧？ 对。 那么对，面对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个两三个月的假期的时候， 嗯 啊，我们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咖啡的销量啊， 嗯， 然后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啊， 但是这个影响是可预期的。 可预期。 对，因为其实您这样来算啊，比如说在高校这个环境当中， 嗯， 我们把暑假寒假和几个比较长的小长假算进去的话， 嗯， 可能大概100天就扣除了。 对， 所以这一年的有效天我们认为可能算是250天，比如说。嗯，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跟写字楼去比的话，你想一年是52周，写字楼这个场景当中其实周末人也是非常少的。 嗯 嗯， 也要减掉100天。 哦 啊，所以其实在写字楼当中有效的时长也是250天，所以其实在高校当中在时间上啊倒不是一个劣势。 嗯， 但是对，那在高校当中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暑假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我去看的它有好几个方面啊，一个是时间上销量到底有没有影响。那第二个呢，我们会考虑到对我们来说很关键的一个就是原材料的一个调度。 嗯， 比如说假如说6月30号放暑假， 对， 那有可能呢，实际上从6月初或者6月中旬啊，很多人就陆陆续续开始走了。 对， 那这台机器的销量，我们能够看到它慢慢慢慢的去降低。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个这个传感器的系统和算法啊，是能够指导我们这个一线的同事啊， 它在不同的时间点去加不同量的原材料的啊，比如说它在正常售卖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加满，但是在临近放假的时候我们可能加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 嗯， 哎，这样的话是能够有效的保障这个原材料的新鲜度的， 嗯， 啊，这是从我的这角度会去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 嗯， 哎，这样的话是能够有效的保障这个原材料的新鲜度的， 嗯， 啊，这是从我的这角度会去考虑放假的这么一个事儿。那直到放假那一天的时候，如果这台机器啊周围确实没有人了，那我们会要求我们一线的同事，哎，把这个机器彻底的清空、清理干净，并且断电，做好这个各种防护。 嗯， 等这个假期结束之前，我们人又回去再把机器清理一遍，把原材料加进去，这个设备就重新回归上线开始服务啊。这是假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影响。其实所有的这种餐饮业、包括这个跟吃喝有关的，它都是有一个淡旺季， 没错， 有一个起起伏伏的，对吧？比如说卖烧烤的可能夏天非常好，冬天就不行， 没错， 卖火锅的夏天就是淡季，冬天就是旺季、 对的， 其实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我觉得与之相比咖啡其实还算好，真的咖啡还算好，而且在寒暑假、其实也是有很多大学生会在这边进修啊， 没错， 或者其他像清华北大这种学校寒暑假的人流更多了， 几乎不会有减少，对， 是的，更多了， 对， 那我知道一咖其实经过两年的成长啊，现在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商业模式已经是被验证的非常成功了，也理顺了整个的这个逻辑、现在呢也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也开始发力了，包括因为你们在专注于校园市场， 对、 那最近呢也是在帮助学校里想要创业的小同学，对吧？ 没错，没错 啊，进行这个创业的一些孵化，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这是一咖这个团队可能是比较有运气的一点啊，就是我们是在学校里开始做的这个事儿。 嗯， 那可能我们第一台机器就在清华在学校里放的。 嗯， 那后来我们又专注在这个场景当中放，所以其实我们一直是在思考探索一个逻辑，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啊能够更多更快的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去。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去研究咖啡的本身这个属性。 嗯， 这个时候一研究发现，哇，原来背后的文章可以这么多。比如说像2015年，我记得应该是2015年年初啊，当时这个李克强总理他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当时喝了一杯创业咖啡， 嗯， 是吧？当时正好是全国双创那个刚刚被提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其实在大学当中， 包括北大有一个专门孵化创业者的地方叫1898， 对，是有这样一个平台。对，在我们清华呢有一个 XLab 这样一个平台。 对， 所以那就是那这个时候其实当时喝这杯咖啡之后呢，我们是能够就是总感觉咖啡跟创业会有很多渊源在这儿了。 嗯， 哎，那本身一咖呢，我们在校园里做服务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来做呢？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口头禅啊，就是每天要端着咖啡走到各个老师的办公室，说老师，我怎么样用这杯咖啡来给您来服务。 嗯， 因为咖啡这个饮品啊，它在校园当中其实是跟学术是最接近的一种饮品。 嗯 啊，它跟校园是没有违和感的。 对 啊，所以你带着咖啡走到各个老师办公室的时候啊，都是一种很正常的一个行为啊。那基于这样一台机器或者是一杯一杯的咖啡，在校园当中跟每一个学院、每一个社团、每一个协会其实都可以有非常多的互动。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摆在这儿，那这种互动其实就需要有人来做这个事儿。 嗯， 所以那正好呢也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啊，二三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有我们的后台就得到很多同学的反馈，说比如说我是山东科技大学，我是某某某大学，我是大二的学生，然后呢我们学校呢这个给我们发了一个文件，说鼓励我们上报这个创业的项目。 嗯， 哎，我觉得一咖这个咖啡机啊非常棒，那你看我能不能就是作为你们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合伙人或者负责人，我把这个设备引进来，然后呢我去帮你们去做这些运维啊以及在校园里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后来我们认真再一思索发现，哦，原来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 有想创业或者折腾事情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往往在年轻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可能缺钱， 对， 缺技术， 嗯， 缺经验， 嗯， 缺行业资源， 嗯， 所以实际上创业的难度还是蛮大的， 嗯， 啊，那这个时候一咖出现了之后，哦，原来我可以把我自己啊打造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我走到校园，我跟校园里的几个学生团队去合作，啊，一方面呢，他们能把这个机器去做更多的推广。第二个方面呢，是他作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带着一杯杯的咖啡走到更多的老师的办公室去的时候， 嗯， 其实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传递到更多的人那儿去， 嗯， 那再比如 是一个可以会走的广告， 没错没错，你像大学校园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节呀，男生节女生节，每个学校有自己特色的节日， 嗯， 这个是只有这个学校的学生才会知道的， 嗯， 哎，我们怎么样基于这台机器去给大家去做一些优惠券啊，或者线上线下的一些结合推广， 嗯， 这个活动一旦做好了之后，其实老师们也开心，同学们也开心， 嗯， 啊，那这个过程下来之后，哦，那这个学生团队其实他锻炼了跟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他其实积累了创业的经验，他还有了一些小小的收入， 嗯， 更关键的是他这个创业的过程是没有风险的， 嗯， 因为有我一个运行快两年的一个模式去， 嗯， 去做担当， 没错， 他只是在这个平台上去做他的事情， 嗯， 而他做的这些事儿都是创意性的、沟通性的、交流性的，又是特别符合年轻的学生的一些未来的期望和需求， 嗯， 所以这是我们去中间找到的一个结合点， 嗯， 所以其实， 嗯， 你知道，就是跟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就特别。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叫青年说， 是的， 那我们实际上给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平台起了一个名字叫益智青年， 啊， 益智青年， 益智青年就是益咖的益， 啊， 容易的益，益智青年， 智是志向的 志，志向的志， 嗯， 对，那其实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些概念走到各个学校去找到我们那些益智青年的合伙人的， 哇，就 是 让我们 的 让我们的理想更容易更轻松的去实现， 对 对 对, 对 啊， 就像这个播撒种子一样， 对对对， 在很多学校里埋下了这样的小种子， 嗯，目前在北京的这个高校， 嗯， 我们现在覆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我们看2016年的这个教育部的数据啊，北京的高校的数量大概是91个， 嗯， 啊，那我们现在覆盖的规模大概是在三四十所左右， 嗯， 然后在全国的高校大概是2914个，2898吧，好吗？这个数据因为可能不是很精确， 啊， 然后我们现在覆盖的学校规模大概是在150个左右， 啊， 其实依然非常少。 没有覆盖的我们来做，我们有一个高校联盟， 是 我们和每个高校的电台都有合作，北京， 嗯，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剩下的事情我们来做，我们青年说节目来做， 那以后高校联盟的咖啡我们全包了好吧， 似乎应该有掌声， 应该有掌声哈，就是确实是在咖啡的这个渊源下能够碰撞出很多的小火花，啊， 对， 刚刚这个鹏哥也说咖啡其实是和创业特别近的，我觉得咖啡是和， 嗯， 这种思想的碰撞和这种思考特别近的，包括有很多的小说很多的著作其实也是在咖啡厅里写成的， 嗯，没错， 比如说这个哈利波特对吧， 嗯， 当时这个 JK 罗琳所在的咖啡厅也是现在成为了一个旅游的圣地了， 嗯， 刚刚这个说的五道口的那个桥咖啡对吧， 对， 其实我们很需要一些跟咖啡的故事， 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也希望一咖能够孵化出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创业的故事， 嗯， 这样创业的团队， 哎， 这样有理想的年轻人， 对啊，其实聊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一咖咖啡啊，我们的机器，我们的咖啡，我们的口味，然后除了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升级和调整之后，其实现在为了更多培养的用户，然后年轻人他们的消费需求啊，在整个消费升级的大的一个时代的环境之下， 嗯， 也都不一样， 嗯，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咖啡机，我们的咖啡之外， 嗯， 我们还会给它有没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文化属性啊， 嗯， 我们特定的一些价值观呢， 嗯， 啊，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写小说啊，实际上在100多年前， 嗯， 法国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先生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嗯， 就是肯定听过大家，就是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嗯， 实际上他这一辈子在大量的时间都在咖啡馆当中，然后写就了大量的这个脍炙人口的名著， 嗯， 跟学校的这个渊源呢，我们真是觉得就是越研究越多啊， 这个时候我们恰巧发现在剑桥大学有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学校你像它有800多年的建校历史了， 嗯， 然后呢历史上它一共出了应该是60多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然后呢他们学校自己的人啊就开玩笑说，哎，我们学校啊因为一直有一个下午茶的一个传统，比如说每天下午2点到4点这个来自不同学科的教授同学坐在一块儿去讨论问题，喝着咖啡，在咖啡的氤氲香当中就给自己的学术的研究啊激发出来新的灵感， 嗯， 那因此呢产生了这么多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实际上，哎，你看，其实这就是咖啡跟学术的一个渊源，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尝试也在国内的高校当中去倡导这样一个风尚。 哦， 机器到这儿之后，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学术沟通和探讨的这样一个氛围能够带出来。 嗯， 我们自己呢研发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优惠券的一个系统。哎，比如说这个咖啡本身卖，举个例子卖10块， 嗯， 如果呢我们给他推送一个比如说5块钱或者几块钱的优惠券，他能直接抵扣掉，他可能只花个2-3块钱3-5块钱就这杯咖啡就能买到了， 嗯， 但是他这个优惠券是有代价的，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学术沟通讨论的一个过程。 啊， 其实在清华是有这样一个风尚的，叫做微沙龙。 啊，对， 微沙龙就是大家会去做这样一种学术的沟通和探讨， 嗯，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在当我们再进一步再抽离一下再抽象一下，会发现原来咖啡它不管是跟创业的渊源跟学术的渊源，原来其实它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的一个纽带。 嗯， 所以它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一个媒介。所以其实今天如果这个导播间不让，是因为不让带水啊，如果是允许的话，我们应该是一人喝了一杯咖啡坐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一咖倡导的一个理念， 我好希望是这样， 我也希望 对。所以像我们现在也是刚刚升级和更新了我们的新的 slogan， 叫做我们的应该叫公司标语啊，叫做让沟通有味道。 哦， 这是我们现在在倡导的一个小小的理念。 其实我可以去猜想一下，在鹏哥心中围绕一咖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气氛啊， 嗯， 就是每次在一咖的这个咖啡机的周边会有很多人拿着咖啡杯站着， 嗯， 然后大家在进行一些讨论， 嗯， 对吧， 嗯， 刚刚参加的学术的讲座或者是马上要去上的课， 没错， 以及大家在微信发微信的时候去哪里见面会说一咖见，对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些非常好的应用的场景， 自带传播力， 自带传播力， 嗯， 啊，那在我们的每期的青年说的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也希望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哈，给这些有理想的， 嗯， 正怀揣梦想的， 嗯， 或者是说这些意志青年们哈， 嗯， 就是一些建议吧，或者是说一些寄语， 嗯， 因为这个鹏哥也是一路折腾到现在的人，对吧，现在这个终于我觉得是创建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 嗯， 那给我们这些想要创业的小伙伴，或者是也是内心有不安分的这种小火苗的小伙伴一些什么样的， 嗯， 寄语呢？ 嗯，我好好听着 谢谢。其实我想再退回一步来，就是，我今天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一直在折腾中的一个人，谈不上成功，只不过我是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些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一些小小的经历而已， 嗯嗯， 所以如果是让我去分享一些观点的话，那不能叫所谓的成功的经验，好吗，这一点我们需要澄清一下， 嗯嗯， 那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别说了，做吧， 就 是， 行动力 就是这是最重要的， 嗯， 对，可能你会想半天讨论半天， 嗯， 论证半天， 嗯， 最后没做， 对，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干就完了， 干 执行力很重要， 没错， 嗯， 没错， 嗯， 对，所以， 嗯， 我觉得这是我想最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 嗯， 对， 嗯，好，谢谢王鹏今天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啊，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嗯， 应该说我们大家应该都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咖啡机，这样的一个一咖的项目， 嗯， 也给我们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一个创业的模板哈， 嗯， 可以先去上一个清华的 MBA。 对，然后这个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如果说你们的学校现在还没有我们一咖的咖啡机啊， 嗯， 可以和鹏哥取得联系，也可以和我们青年说节目取得联系，找我就行啊。 嗯， 谢谢大家。 也提示大家以后在每周四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不定期的会给大家播出，带来我们的这个智联招聘和我们青年广播的一个合作的专场，叫做志在未来。 志在未来， 这个志呢，你可以理解为志向的志，也可以理解为智慧的智。 没错， 总之呢，是我们这个立足现在着眼于未来的这样的节目， 嗯， 也会给大家邀请来各行各业的这个创业者和一些这个大咖吧啊， 嗯， 来给我们带来职场以及创业方面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明天再见， 拜拜， 嗯，拜拜， 再见， 拜拜。 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过。